天黑我就心慌，寂寞来得匆忙，没有一个方向逃亡。翻遍你的过往，去装满我的渴望，时光去学不会投降。我是卑微的偏执狂，放任绝情还对你有妄想，弥漫你的模样也不回头，撞上南墙激发了那欲望，遗忘最怂荒唐，我用清醒的理想为你鸣闯。我是可笑的偏执狂，上网无处安放，谁是念念不忘，谈恋爱以后没有回响，理所应当埋葬在你的身旁。天黑我就心慌，寂寞来得匆忙，没有一个方向逃亡。翻遍你的过往，去装满我的渴望，时光去学不会投降。是卑微的偏执狂，放任绝情还对你有妄想，弥漫你的模样也不回头，撞上南墙，随风了那欲望。